地相同啊，可是众生迷了，就变成迷惑、烦恼，又迷惑烦恼，叫做颠倒啊，做错很多事情，这叫造业啊，造业。业就感得果报，业是虚妄的，果报也是虚妄的啊！做善业，三善道的果报啊；造恶业，就三恶道的果报起惑，起惑就是颠倒，造业受报啊，这三个在循环呢，这就是六道轮回的道理。受报他又迷惑又造业，所以这个迷惑造业受报永远在循环，它不断，这个事情麻烦了。从无量界到今生呢，今生要不能往生呢，还继续搞，不知道搞到哪一界、啊、真可怜啊，真苦啊啊！一定要知道，在三善道的时间短，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啊！如果你要不相信，你用一天的时间细心去观察，从早到晚我们起的念头是善念多还是恶念多，你就明白了。如果善念少恶念多，那就是恶道时间长善道时间短啊，全在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没有一个不是为我，为我就是自私自利，为我必定会损人利己啊，这就造恶业了。这个恶业果报在三途啊，不在三善道。好了，起心动念都是为别人，不为自己啊，这是善业。虽善业呢，不能了生死脱离轮回，所以果报在三善道，三善道的福享尽的。阿赖耶恶习种子又现行了，那你就又堕到三恶道去了啊！时时生彼，时彼生死，都在最后一念之间。啊，这个道理明白了，现在我们很幸运遇到净宗，我们把念头转过来，念头一起全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别的念头啊，什么念头都放下，我们才真有把握往生净土啊！利益众生的事情有缘可以做，别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坏了，你怎么有这么杂念了，又这么妄想了 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不准一个杂念一个妄想进去啊，别人说什么别听，听了自己就增长妄想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与我不相干，我这一生就一个目标，求生极乐世界。越沉越好，越专越好。啊，这个世间与我没关系，全部脱离。你才决定得生呐，你才真有把握。啊，还有妄念，还有昏沉不醒呐。杂念跟昏沉都是同样的一障。啊，都是堕落三途的主要因素。啊，昏沉一般讲呢，多半堕畜生道，妄想魔鬼地狱。啊，所以念佛要紧呐。为什么不念佛？真搞清楚搞明白，念佛是分秒必争。我有一秒钟希望能多念一句佛。啊，一秒钟都不肯浪费呀。啊，所以这个人决定的是。啊，那么我们首先晓得身不是自己，对他的照顾是可就行了，就适可而止啊，不要太过分了。啊，穿衣服能穿得暖够了，不需要华丽。啊，吃东西能吃饱，营养够了就足了。啊，所以对待他不要太过分，太过分了他造业呀。啊，善正海位，杀无量众生是为谁造业？为舌头啊，舌头肠胃也，为他造业，到喉咙之下就不知道了，就为了通过三寸舌头造这么多业，值得吗？将来堕地狱，谁把你拉到地狱去？舌头把你拉下去的。啊，眼睛把你拉下去的，耳朵把你拉下去的，总不外乎啊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这六个人，这六个人把你往地狱拉，你自己做不了主，你看你多可怜啊！为什么做不了主？迷惑颠倒。如果真觉悟了，不听他的了。啊，我自己做主宰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自己能做得了主。每一天日中一时。啊，一时够不够呢？出家人够了。在家人不够，为什么？这个身体 就是枷锁，就是绳索，把我们捆绑到一点都不自在。啊，这个身体像机器一样，机器在发动，它需要能量，饮食是它的能量，啊，物质能量，还有精神能量，满足他的欲望，啊，满足什么？眼耳鼻舌身，满足这些都是听差呀，都是你家的仆人呐、啊。那他替你办事的，服从于你的，现在你完全听他的，满足他们的欲望，啊，那就得造种种业。如果造恶业，你到三途去了；造善业呢，你在人天享福，在人天果报，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。既然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你一定要想到，在六道里面，决定是在恶道的时间长，在善道的时间短，何以见得？你只要冷静去想想，想一天，今天早晨起来到晚上睡觉之前，做个反省，我这几一天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是善的多还是恶多？如果恶多于善，那就是三恶道去了。一天如是，一年也如是，十年也如是，一辈子也如是，肯定是干的恶多善少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肯定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就不敢放逸，小心谨慎啊，世间善，出世间善，哪一种第一？经论上都告诉我，无过于念佛。啊，那我们如果有时间，有这个机会，把全部的时间，除了睡眠之外，睡眠不能控制，都用在读经、听经、念佛，这大善。善中之善，没有能跟他相比的。啊，为什么？这个人决定得生净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等于你成佛了。啊，你决定在那个地方一生成佛，没有比这更善的。这是我们要记住，要真干呐！啊，真放下万缘，真一天到晚念佛向佛，啊，一佛念佛。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这个人是真正觉悟的人啊！这个人真正是世间第一等大福报的人啊！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那个人是最没有福报的人啊！肯定还是继续搞六道轮回， 凡夫能做到的是最浅显的四谛心，叫功夫成片。啊，也就是说，起心动念是阿弥陀佛，开口是阿弥陀佛，啊，一天24个小时，不离一句佛号，啊，除一句佛号之外，什么念头都没有，这叫功夫成片。这个我们可以做到啊！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方向目标确定了，只求往生，把这些品位呀都不要放在心上。为什么品位放在心上？也是夹杂，也是不纯，反而有损失，没有好处。真正纯是连品位的念头都没有，到极乐世界品位自然上升啊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，有品位还是没放下了啊，一定要争到那个品位。实在讲，极乐世界有没有品位呢？告诉你没有。那品位怎么来的？品位是人间分别执着上来的。极乐世界人既然是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，哪来的品位 啊这样我们才真正明白，品位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说啊。有没有这个现象？有，不是没有。每个人修行功夫高低不一样啊，但是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，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，智慧神通道理无不平等，跟谁平等？跟化身菩萨平等，就是阿惟越致。这是不可思议啊。啊，我们凡夫最容易发现的是在做梦，梦中境界完全是你的念头变现出来的啊，所以从梦中能够体验到心地清净到什么程度了啊，没有梦境是最好的。啊，学佛的人梦境跟佛法相应是好的啊，要求自己如果梦境里头很乱啊，梦境里头有疑惑有恐惧，这个就是恶业所现的啊，不善业所现啊，自己以这个为警策啊，我功夫还不够，我还要加紧努力啊，努力的方法无过于念佛用念佛的方法 把所有的妄念取而代之，这是真正会念佛啊！念佛自己的妄念、妄想、杂念不除掉，夹杂在里面，把念佛的功夫破坏了。功夫成片啊，可以说念佛三昧当中最浅的啊，这是我们世间人人人都能做得到的啊，功夫成片每个人都可以做到，只要你把其他的事情统统放下，我一心念佛，人人做到的啊，跟大家在一起生活也没有障碍啊。放下不是事放下，是心上放下，事照干，心里头一尘不染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《无量寿经》修学的宗旨啊，确实非常明了，非常确切。如果真的相信，真依照这个方法学习，一生当中没有一个不成就啊，而且成就的我相信都相当的高明，因为人只要一专心，很容易得念佛三昧，得念佛三昧就大有彻悟的可能。一切众生所禀赋的是相同，本来是佛，啊，为什么变成这样的参差不齐？那就是心的力量不能集中，啊，越散乱。困难就越多，障碍重重，越专注呢，障碍就少，就能到精，能到一啊。所以人活在这个世界，不能不读书，尤其是不能不读大乘经典。为什么？大乘经典读多了，能够把你许许多多错误的观念纠正过来。大乘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不能认真了。认真就造业，造业就是三途啊。三途不是别人造的，自己造的。与阎罗王不相干，与天神也不相干，那与佛菩萨更没有关系， 全都是自作自受啊，何必造业呢？地球上这些众生，其心